师傅， 侬来做啥？ 师傅， 你开一开啊？ 不，我不能开，我妈在那屋里呀。 师傅，你不要骗我，那妈困着了。 不，我不能开侬，今朝我姑姑啊，偷侬了。 我晓得，那姑姑出去了。 不，我不能开，已经夜深了，我也已经困了。 师傅，我求求侬，侬开一开。 不，我不能开，侬走吧。 我晓得了，方才我弟弟到过此地了，侬变心了。 啊？侬讲啥？ 那侬为啥不开呢？侬可晓得我？ 少爷，侬饶了我吧，此地不是侬的周公馆，侬饶了我吧。 师傅，侬开啊，我开一开啊。 哦，难道侬今朝一日天自家闯了个祸还不晓得吗？ 我晓得，我晓得错了，所以我想见一见侬，我想看一看侬。 好吧，有啥闲话明朝讲，到了明天啥个都依侬，侬走吧。 明朝？ 嗯。 真的明朝？ 真的，我不骗侬，侬走吧。 好，就明朝吧。那我走了。 别，侬走了。你真的走了，啊！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不当心滴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别，侬走吧，别。 我唱了，关一场是吧？ 别，侬不能关唱，侬不能关唱啊。 是吗？ 别，侬饶了我吧，侬不能慢慢啊，别。 是吗？我好。 我退，有人来了。 啊。 是我姑姑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我哪能敢回来呀？ 是我姑姑。 我就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哎呀，那让我走，那不能上个面子要碰上了。 把我拉妹妹房间里。 哎呀，你来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了？开不开了？上吊他都会动，他上吊都会动，我都会动。 来人！ 啊！来了！哎呀，来了！来了！来 了！房间里 有人。啊，姑姑啊， 啥人嘛？ 对， 是我。 哎呀， 大姑娘，不打开。 老爷喊个声音嘛， 太太 上楼困了。 李少爷呢？ 也困了。 董少爷呢？ 出去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有侍奉官，今天侍奉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 哎，这间房子里不能有那么。 里去了？ 新民们出去走走。 敌人来了，还出去走走？ 嗯，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撒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下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下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啊， 嗯，英儿、啊，敌人来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啊，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啊，我在今朝夜里向两点半钟还有一班夜车，我打算现在就要走。 现在？ 嗯。 就敌人接吗？ 是的， 妈，英儿、啊，外面在落雨啊。半夜三更出去不便当嘛？ 对呀、啊，我想现在就走，明早一早能够到了，寻起人来比较方便。对呀、啊，介绍新郎。 新郎是王氏族了。 我去弄。 来来来来，大爷，侬到书房里跟我一封信弄来好吗？等一等，侬陪伊到楼浪向去啊！叫底下的人好好的伺候伊。我过来，过来，叫底下的人要当心一点啊！伊刚刚从外面回来，啥淋子一夜天的雨，讲闲话也很奇怪。我看不是好意的呀。我老了，我要我家里是平平安安。 爹、啊，我放心吧，事体会得过去的。 不，事体没得能记得。我今天觉得做人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哦，冰儿，侬到矿浪乡去锻炼锻炼也好。我现在有一样东西要给侬，这块钥匙侬拿好，等一会侬到书房里，书桌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杆手枪，带了身边，可是不能够闯祸啊。 枪，哦， 新来此地。 嗯，冰儿，侬拿了信好好的去吧，万一。侬也应该到楼浪去歇歇了。 嗯，赵天能讲，侬是一定要走了。 嗯，信留拨我吧。 我问侬，侬刚才到啥地方去了？ 侬心里想找门吧，想不到多门了。 哦。侬还是到四凤的屋里去。 嗯，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侬打算哪能啊？ 没啥哪能。我问侬，侬走了以后，预备侬伊哪能啊？ 以后，我带伊结婚。 结婚？侬父亲呢？ 以后再讲。 你今朝夜里只要不走，侬父亲的地方有我替侬去想办法。 哼，不必了，这个是一桩正大光明的事体，我辣辣受骗啥人面前，我都能够讲得出。 爹，侬想过吗？侬走了以后，我又会哪能？ 我晓得。 你在今天我走，我的心灵呀，难在今。

是个老坏人， 想不到我是个那个光子，我是一个疯子。 你 看 你 呢？我要你死。他咋请我来的？刚刚在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看见太太的大少爷在张草，所以我没醒来。 我来做啥？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因为大少爷吃饱之酒，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既然太太也去过了，我不必多讲了。 侬预备哪能？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 老爷困了，我叫伊做啥？ 没啥。要是太太愿意呗，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 讲吧，也许可以帮我一点忙。 好，要是太太愿意做主，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我再求太太赏一口饭呀。 你以为我？ 嗯。 好，没啥。 好，谢太太。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 后天来吧。 好，谢太太。哦，我倒忘记了。太太，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100块洋钿，哼，拨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拨那二少爷了。 哪个少爷？ 就是大海我的宝贝儿子。 到俺老子里， 侬哪个不得进来的？ 铁门关了，叫我推翻墙头进来。 侬来做啥？事哪能了？ 没事的，妈为了门口等呢。 哎，这个事体侬不要管啊，是我为的来的，此地走家事体我总都搞好了，你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等一等，侬替我拿此地的路上要认得来， 侬要预备哪能？ 同意讲几句闲话， 大概侬有要。 侬行不定， 有鬼！侬请大少爷来，有我拉此地不要紧的。 哦， 我乖叫侬听，要是侬不拿人寻来，这个人就丢了，侬可要当心点。叫伊拉拿铁门打开，让马进来。 好好好，我这种招牌啊，摆好子，我马上就要走了。哼，小王八蛋！ 侬是啥人？ 是我的姑姑。 你要是你大少爷吗？ 嗯。 可是伊要上车了。 啊？伊要跑了吗？好，侬倒还拿次哩。侬叫这个太太走开，我要同侬讲闲话。好，请侬到楼上去吧。 好一个混账的狗东西，你们的吃饭太容易，我母你穷人家的女儿心开心，孤儿就不负责任的丢一我现在琵琶谁不用，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花路刚到路出来，要债要杀是黎明。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是在你家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我早就一刀开了你。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值得， 为你这短线的狗东西，告诉侬，侬的性命会掌握在我的手。不能够死，那是好福气，欢迎接送我生命。我本当早就不想活下去，我活着为了是爱死亡。 呸！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混来的？ 因为我家庭不允许，爹爹管教有年龄。有男生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师傅在一起， 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师傅，好干出荒唐坏事体，一面又想到有名声的大家庭，你父亲的家业无体面，要是你家中必立领讨气，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把师翁来抛弃。 哦，不，不是的， 用不着这样假惺惺，我早就看透你用意。你休想我为上你的当， 侬相信我不敢假弄骗。 侬不是要跑了吗？ 这是我预先计划。 好一个不当是造孽，休想趁势倒出去。 我离开家庭并不是为了避开侬，这是我老早有旨意，我想设法离开我父亲，后期会再接师翁等一起。 侬真的想娶师翁吗？ 侬相信我，我是真心。 师翁是一个痴心姑娘，你这样我也嫁给你一个人了。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师翁去。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 那我这里写好一封信，就是为了这个事体，我要把他师翁看的，侬拿去看吧。 不要看，我没功夫看。 啊，那有啥办法呢？我只有这一个证明了。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我以那个生命还在侬的手里呀。 这家大少爷，事体就可能了了吗？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给侬呢？ 那侬要我哪能呢？ 我要侬的命 啊！ 恨不得一枪杀了他。 你来吧。 平日要伤我娘的心， 侬眼睛张开来吧。啊，侬做啥？ 没啥，只要你待师翁好好的过年家。我就饶了你这条狗性命。 哦，对对，侬相信我。 不要多讲，拿我妹妹去认得来。 师傅， 嗯， 进不来啊？ 啊？我同姆妈辣辣雨头里寻过一两个多钟头了，不辣辣此地，辣啥地方？ 师傅又没到此地来，那又到啥地方去了？哦，以为不为 不为，侬以为以为神仙吗？ 以为个，你心智强，你可能 少装腔。我妹妹一定来了此地，侬不要骗我，我一交差， 我一个 真的没来， 我妹妹一定要处理。 啊，我不行。我听啊，师傅来了。啊，请侬到白天里去等一等吧。伊再也受不起惊吓了。走吧， 爸， 师傅， 爸， 师傅， 我看见侬正亮了三江码头。 我两只手冰冷，我心里手一想，我替侬去某一件衣裳来捂一捂。 宝贝，侬让我看看你，这一生是好比三年长，我一头冲出家门口，昏昏沉沉，不知跑到啥地方。只听见有米娘亲喊，又听见雷声隆隆响。大雨倾盆当头啊，我不知啥来不及了。屋里糊涂莫进花园里，走到哪？横路家乡地干旁，我想在地心之下是人心。 师傅，侬问谁啊？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你叫我怎能认谁？丢得下你。 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 对，我只希望侬带我走，与我一起生活奔康乡。 叫我带了侬走。 对，侬不带我走，我也没办法了。对，侬明天带我走吧。 好吧。 侬不肯吗？ 不，师傅，我你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嗯，等到我想一个人先走，过一年再来接侬。可是现在啊，不必了。 真的？是真的吗，爸？ 嗯，是真的。 爸，侬真是一个好人，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侬救了我了，爸。 师父，我你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对，离开了此地，永远也不分开了。你走吧。 师父，阿拉不能走之前，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 嗯，侬个姑姑。 姑姑。 阿拉饭厅里。 不能见，伊会得害侬，伊会得打侬，不能见。 不要紧，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我要叫伊晓得。我是真心真意的对上侬， 别，可是侬要， 否则我也走不脱。陆大海，大海，大海，耶，人到啥地方去了？ 没人算了，别，你快走吧，不要去等伊了。 走。 妈，凤儿，妈，凤儿啊。我为啥早点不告诉我？王马太武，我没想到侬会走这条路。 妈，我已经对伊讲好了，让伊先走吧，随后再来接师翁妹妹走。 啥？接师翁走？ 妈妈，侬相信我。 你们在一起，我能够。 那能。 凤儿不能跟他去吗？快随为娘走家走。妈，你不能这样做， 难道你真要问我去死你女儿把命丢？ 妈妈，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因此我心里来委屈，事体闹到这地步，再要闹大更难做。 是啊，事情闹大难罢休，不能在此多停留。凤儿，我宁可没有你女儿。妈妈，快随为娘走家走。大海， 哎， 怕四凤走不动了。我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 妈， 别，凤儿，凤儿，星星， 妹妹， 凤儿，星星， 妹妹，我是四凤， 妈 儿啊， 不要挂为 声声 个亲娘，不由我人人心酸痛头啊！天晓得啥人做的孽，烧下了万恶仇深。 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讲呀，侬为啥不开口啦？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待待师父，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也忙哪呀？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被你父亲抓门死， 十八年半寨子一个活泥路，只有女眷走街同少爷，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走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 侬要去听伊，伊拉发疯了。 哼，你这个虚伪脏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母，你把我杀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母，是你欺骗了你的弟是你多少夜来欺骗了我。妈， 师傅，我来去听你，我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花爷，花爷， 花爷， 你走吧。 不许开 始，妈，花爷， 不许。 侬看，伊来了。 侬那叫啥？来不去休息吧。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啊，这个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呀、啊、来呀、啊、来叫一声的呀。哦对，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 嗯， 并侬带上侬的母亲，要来见见侬的娘。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啊？伊才是士兵， 不是的，俺弄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平儿的婶婶娘 啊 啊！ 不，爹爹，不，爹不是的， 你的娘亲。 不是他，他不是我的婶婶娘。 胡说！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个娘来呀，觉得脸上是无光亮，他就是。你的婶婶娘，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八九光？ 士兵，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青龙女。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平儿，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 妈， 平儿， 天呀！ 师傅，师傅，师傅， 快，快，快！ 七出地死了！ 我的哥，我的老爷， 我高兴啊！老太太，侬不能这能发癌呀？侬不能闷在心里呀？侬要哭出来，侬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 在意。 不要哭了，我是要发怒。 聪儿，侬是有点能死了，侬刚才会好好的，侬是有点能死了，聪儿。 都是想死去 只有那个鲁大海不讲道理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贴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 是他为难 是 我丢了一个女子我能再丢第一个啊病儿你毒烧呀你来人啊跟我去的毒烧呀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先请听毛维涛、何英演唱的《断桥》。 像那时 Yeah. 叫我子把身藏。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多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方是我白云接着梦初醒，仙凡匹配从古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经跳跳，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爸爸完全讲，翻天我烦 下云娘，落雨在冰我